吨，如果把这两千吨餐厨垃圾都给你，西安节目能完成吗？ 交给我们绝对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吗？ 对， 这么大的量。 对， 就是那得养多少虫子。 对呀、啊。 对，很多人刚听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说，那么多垃圾得需要多少虫子才把这么多垃圾才能吃掉。 嗯， 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是因为这个虫子它繁殖能力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有一对虫子，一对虫子交配产卵，如果一年周期的下来的话，它的幼虫可以排地球围一圈。 哇， 所以它的繁殖能力包括幼虫吃食的速度是非常的惊人。 繁殖太快了，控制得了吗？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反复在想的一个问题，但是后来经过验证，就是这个虫子的成虫，就是会飞的，就大家在大屏幕看上的这个东西，它在这个它的生命阶段交配产卵，它就死掉了，它不会，它不吃东西，在成虫阶段不吃东西，所以它的生命阶段完成以后，它就自然死亡。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虫子是什么都吃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口味越来越重，川菜等等这么辣，虫子不挑食吧？ 虫子不挑食，因为在虫子取食的方式是它吐出一种霉菌，然后将这个食物包裹腐蚀掉以后，再把这个液体再吸进去，所以它只是针对营养物质，所以它会寻找食物中哪个有营养的东西，它自己会有选择。 好，也想问问黄先生，刚才这个西安节目的武征先生也提到了这种方法，您觉得用虫子来处理餐厨垃圾搁咱北京靠谱吗？ 我当时也说真话哈， 当时 说去参观一个虫子吃垃圾的项目，那么尽管我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准备了，但是当我到了现场看着那个啊，大家刚看见那小幼虫啊，扭动着肮脏的身躯，在那大口大口的吃东西，真的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其实这个事情我还是怎么说，就是全世界也好，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么快，对吧？日本的像美国都可以喝尿了，对吧？日本都开始吃屎了，对啊，高科技没问题。但是就是说，我看到这些种种的东西以后，我看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舌尖上这种文化，我们剩了这么多的餐厨垃圾，我们不得不去培养几十万只几亿只虫子去消耗我们所浪费的食物的话，我觉得与其说是一种成就，不如说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悲剧。 方法是创新的，是针对我们现在问题解决的一个途径，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光盘行动。 对，其中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我们能够少剩一点食物，少浪费一些食物，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环境已经非常美好了，我们不需要这些扭动着肮脏身躯的虫子了，是吧？ 也别难为虫子，也别难为黄先生老想这个画面了，是吧？好，说到了西安节目这样的一个项目哈，在我们的探寻报道播出的时候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据说还有人联系到了我们随行的专家，北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金怡英副教授，我们也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我在西安所看到的这种利用方式呢，它正是一种有益有效的一个方法，因此我自己也比较兴奋，所以我就在回来之后呢，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我就告诉大家我看到了一种利用生物方法来实现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一个途径。大家我一贴出去呢，大家讨论就立刻就很热烈，大家觉得这样的，特别是觉得这样的项目在餐厨垃圾处理行业吧，它就具备一个经济，有经济增长价值，因此它有政治，因为现在有些项目它的经济增长价值不高，那么它存在的空间有限。而我在西安节目公司所看到的利用生物的方法的这个技术，大家都认为很有经济价值，而且这样也正是由于它有经济价值，因此会有一定的发展的前景，也会有市场，未来市场存在的空间。所以通过连续一晚上的热烈的这个讨论后，过了不久，就有我们业内的朋友啊托我联系，让我帮忙联系西安的厂家，希望呢在他们现有的项目上，特别是在现有项目中间的餐厨垃圾中固形物的处理上开始合作开发。实际上正是江苏的一家企业，他们联系他们，目前呢他们还正在开展合作的谈前期合作怎么合作方式的过程中。 好的，也非常感谢金一英教授，也再次感谢黄小山先生、武征先生，谢谢二位，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科学环保、有问必答的公益活动的平台，能够给更多的环保创新的单位搭建展示和交流的空间，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企业，了解他们的技术，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环保，这也是我们探寻的主要目的。 那么各位朋友，我们本次节目呢现在正在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外语广播和文艺广播四个专业广播同时播出，你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网、视友网、百度百科视频直播当中观看，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友吧，分享您的环保创新小妙招，就有机会获得由静美士提供的高端家用 S6 或 S3 型净化器，由加拿大国宝级品牌诺克单车提供的骑行大礼包或高档公路越野自行车。那下面我们也来通过一段短片看看节能环保探寻团的探寻日记。 你知道吗？北京的汽车如果按500万辆算，一年消耗的汽油约是635万立方米，相当于2.5公里见方的面积，叫做一米高。除了开车，我们吃饭、上班、看电影、衣食住行，样样离不开能源。而这些能源绝大多数都是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当然，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已经逐渐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但新能源的世界就像人类的大脑，有无限的潜力等待被开发。中节能维绿北京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近年来专注于在教育领域的绿色节能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公司自主研发多项专利产品，已成功应用于人大附小的绿色校园建设工作中，在校园建设上综合利用了多项建筑节能新技术，包括水源热泵、地源热泵、太阳能发电系统以及太阳能热水系统，多样化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为全校范围提供清洁的供暖热水、空调冷水、洗浴热水和教学用电，电能的节约率达33.9%，同时还建设了集用能可视、智能调控、高效管理于一体的校园智慧能效系统平台，大大节省了维护成本。作为全国首座渝光互补光伏电站，中节能东台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一直遵循节能环保理念，创新生产经营模式，把供电、养殖两个产业巧妙组合，形成了上游光伏发电、下游水产养殖的产业景观。项目总装机容量为78.8兆瓦，平均每年发送上网电量1.2亿度，可满足80000家庭的用电需求，每年可为国家节约标准煤约为50000吨，每年可减少多种有害气体和废气排放，其中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2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为600吨，减少二氧化钠排放量约为300吨。一进入中国节能杭州能源与环境产业园，节能环保探寻团的团员们就被园区内的优美环境所吸引，纷纷赞叹这里根本不像工业园区。再看到眼前的绿色建筑科技馆，很多人不禁问道，这房子是歪的。的确，这幢房子向南倾斜了15度，这样的设计有它的道理所在。夏天太阳的角度高，这个建筑角度正好能抵挡一些热量，而冬天太阳角度低，这个设计又能让更多的阳光照过来。原来这独特的外形就是绿色建筑系统之一，建筑自遮阳系统。另外，科技馆还采用了多种最先进的建筑节能系统，有效减少建筑能耗，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营造出了恒温、恒湿、恒氧、健康、舒适的环境，促进人与建筑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节能杭州绿色建筑科技馆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在设计、施工、运营的全过程，使科技馆的每平方米能耗只有普通建筑的1/4，节能率达到了76.4%。地沟油，一听这家伙没人不谈油色变的。地沟油含有毒素、多环芳烃等有害物质，一旦食用则会破坏白血球和消化道黏膜，引起食物中毒甚至致癌。 但是地沟油经过合理的处理，对于汽车来说却是一道美餐。节能环保探寻团的第三站，走进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在江西上饶的化工项目工业现场。废弃油脂生产生物柴油技术，是将城市生活中的废弃地沟油、酸化油、非食用的各种动植物油经过餐厨垃圾收集机构集中收集，在流水线上分离、反应、转化，把污浊酸臭的餐桌杀手地沟油变成了清澈透明、节能环保的生物柴油和各种绿色衍生生物基产品。在新能源逐渐普及和发展的今天，节能减排依然是全社会的义务和焦点。就从今天，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不再遥远。节能环保从我做起，绿色出行，能量之光。 这里是2015共建绿色北京全媒体互动传播公益行动环保创新探寻成果的发布会。各位好，我是段玉龙。 大家好，我是刘甜甜。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一段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呢，也是感受到了很多环保创新的新科技。 对， 接下来我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希望说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样就可以感受到更多的好科技。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日子过得好，那就是国家经济要发展的好。经济发展的好，最离不开的就是能源。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在帮我们想办法，用更好的能源来替代，或者说来提高呢能源的利用率。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李仲明。李主任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还有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姚志龙教授，欢迎你。 你好。 你好，大家好。 同学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二位专家的到来。先和李老师聊一聊啊，刚才我在 VCR 当中呢看到的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的一个项目，叫做鱼风光互补。这个太阳能电池板有没有可能走入我们北京的千家万户，装到我们家的楼顶啊，这样我就能够少掏点电费，还能用清洁的能源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北京近年来实施了多个光伏发电项目，北京亦庄经开区是国家级光伏发电集中应用示范区，海淀、顺义两个国家级分布式光伏应用示范区，加上百兆瓦阳光校园项目落户北京，到目前为止，北京已经安装了160兆瓦的光伏发电项目。北京是较发达的城市，拥有大量的别墅、机关单位、医院和商业建筑的也比其他城市多。这些建筑的屋顶呢都是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较好的选择，光伏电力呢可为这些建筑呢直接使用。太阳能光伏组件呢也是很好的遮阳板，起到呢建筑节能的作用。为了满足北京蔬菜和水果的需求，郊区温室大棚的顶上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农光互补也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与正在实施的电动汽车充电项目呢有机的结合，为逐渐成熟的绿色物流智能微网项目呢提供电力。正在酝酿将太阳山变为太阳山的项目呢，北京作为北部起始，有近万平方公里的山地面积，只要有5%的面积可用，就可以安装了30吉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山区呢，气温低，空气清新，太阳普照好，又地处呢，用电负荷中心。希望呢这个工程呢这个项目呢能够成为国内光伏应用项目的典范。北京市政府呢正在加强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支持，推出呢5+5补贴， 就是从今年到2019年五年中，投入使用的光伏发电项目呢，每度电呢补贴3毛钱，连续补五年。相信呢，北京的光伏呢会有更大的发展，节能减排呢为解决京津冀雾霾呢贡献力量。希望呢国家呢加大光伏研发的投入，使我们的国家呢不仅是光伏大国，而且成为光伏强国。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想赶紧我们家也能够装上这个光伏太阳能电池板， 特别期待。 哎，享受一下这一方面的新能源。 没错，其实说到了节能，下面紧跟着的一个词就是减排。现在啊，提到九月，可能很多朋友已经不像过去只想到什么开学呀、中秋佳节呀、现在我们提到九月，想到了一个字叫堵车。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最堵九月当中感受过堵车的威力了。说到了交通拥堵对环境的影响，车、油、路三个方面缺一不可。那除了车和路，其实油也特别的关键。那下面我也想请问一下这个姚教授啊，咱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研发的废弃地沟油等等城市生活废油转化为生物柴油和绿色衍生生物基产品这样的一个项目，怎么样能够达到减排的目的？ 那个减排嘛，是它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碳的减排啊，第二个呢是汽车的污染物的减排。那么废汽油脂变成生物柴油呢啊，因为废汽油脂本身啊它是油脂，那么就是通过二氧化碳水和阳光通过光合作用得到的。那么从把它变成生物柴油以后呢，它这个碳排放啊可以认为是零，就是碳排放是零排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废弃油脂转化成生物柴油以后呢，这个里不含翻烃啊，那么硫含量极低啊，所以呢它相当于我们石化柴油相比的话，那么它的这个 PM 就是颗粒物排放和硫的氧化排放，也叫 SOX， 那么相对而言是降低了70%，所以减排效果是比较明显， 效果非常显著。 姚教授，您刚才呢是从技术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如果我作为一个用户的角度，这种生物柴油我用起来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那么生物柴油在使用过程当中，就是说你开车的人就是动力性上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生物柴油呢它本身跟石油柴油相比，它具有很好的润滑性能啊，然后呢它散点比较高，比较安全。那么实际上你的使用生物柴油的话，那么对你的车发动机和石油部件都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生物柴油它是一个碳资源嘛，那么我们柴油从石油来的，就是说我采用生物柴油可以减少这个碳排放降低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另外呢废弃油脂它是一种生活垃圾我们把它变完了以后呢，实际上对我们环境是有好处的。 那您觉得对于我们北京来讲，如果我们使用这些生物的柴油或者绿色的衍生品，我们北京能够对节能减排做出哪些的贡献 那么对北京来说直接的贡献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我们环境更好了，就没有地沟油的污染第二个呢，就是说百姓吃饭更放心了就是没有地沟油回到餐桌那么另外一个呢，在现在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这个前提下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废弃油脂变化成生物柴油到北京以后那么这个对北京的空气也是有好处， 利国利民的好事 对，说到这儿呢，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环保的新科技，包括呢新的生物柴油。今天呢也是9月22号世界无车日，甜甜，你作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这个日子你得说两句。 今天肯定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响应了无车日的号召，已经采取公共交通的方式了，但其实我特别想说，除了无车日当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把它当作是无车日。比如说3公里之内我们可以选择步行，5公里之内呢我们可以选择骑自行车，10公里的时候我们选择乘坐公共交通，长距离的时候我们再选择开车。这不仅是一种对于环境的保护，同时也是健身的好方法。 对，你看前两天刚刚有这个马拉松比赛结束嘛，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践行环保的好方式。 对， 今天还有一位明星也来到了咱们的现场，他呢平常也喜欢绿色出行，前两天他也参加了2015北京马拉松，也一直关注着我们的活动，他就是歌手许飞， 欢迎他。 以下时间我们就有请许飞上台为我们带来一首歌 Just Run， 谢谢你，来有请，也谢谢以上的各位专家， 谢谢。 31分钟完成了全程42.195公里，所以在今天呢，我也号召在座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同学加入这场绿色的出行，我们一起慢跑，爱上一座城。 生活理念， 四支环保看循环，行走8省市，探访12家环保单位，发现科学环保创新技术。 科学环保有问必答，2015共建绿色北京全媒体互动传播公益行动收官在即。9月22日，世界无车日特别节目《环保创新探寻成果发布会》， 揭晓探寻成果，对话环保专家，推动绿色出行。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参与本次公益活动的12家环保创新实践单位的支持和配合，让我们把这些精彩的探寻成果能够呈现在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的面前。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当面感谢的事情啊，要为这些企业呢赠送环保创新探寻纪念碑，还有本次在探寻过程当中的纪念光盘。以下有请全国12家环保创新实践单位的代表们上台， 有请他们。 刚才呢，我们所介绍到啊，送给这12位的代表当中的礼物，有一份呢是纪念光盘，光盘当中包含着整个探寻过程中的影音资料、电台所做的专题节目，还有最终的探寻报告。 我相信这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份非常难忘的留念。 嗯，好，以下时间呢，我们要有请相关的领导来给我们这12位代表来送上纪念品，他们分别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谢江林， 大兴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马福威， 北京科普发展中心副主任霍立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陈小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助理李杰，有请诸位领导。 在这里呢，也让我们再次感谢12家企业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正是因为有他们，让我们大开眼界，看到了很多环保的新项目，也正是因为有他们，让更多的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知道原来环保可以离我们这样近，原来我们开动智慧能够让环保项目做得这样清新。 好，那我们接下来记得这相逢的一刻，我们共同开启环保创新的新理念。 谢谢大家。 好，先请以上呢颁发纪念品的诸位领导入座休息。 谢谢各位领导。 也请我们的企业代表留步。接下来呢，以热烈的掌声，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环保创新探寻团的成员，四路探寻团当中的领队、专家、学者，以及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博士生讲师团的代表，还有演艺嘉宾，共同走上舞台。相信每个人都明白，生命只有一次，地球也只有一个，我们要想生活在美丽和谐干净的家园中，就需要每个人共同努力，携起手来保护美丽的地球。接下来请现场所有的朋友起立。 我们一起来读出绿色宣言。我向往星空璀璨，鸟语花香。 我向往星空璀璨，鸟语花香。我热爱青山绿水，蓝天晴朗。我心愿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我相信科学环保，绿色保障。 我们敢为先锋，做科学的践行者。 我们愿为信实，做公益的传播者。 伸出你的手，拉起我的手，共建绿色家园。 让我们节约用水，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爱护环境，防治污染，传播公益。 谢谢大家。可以说当节能环保成为一个时尚词汇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一场活动，让这样的一个词汇变为了行动，也让节能环保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希望这会成为我们以后每一个人共同坚持做的一件事情。 今天是9月22号世界无车日，很多人在今天知道环保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希望保护地球，保护美丽的家园，不是一个人一天的信念，而是要共同团结起来，在我们的心里天天都是无车日，在我们的心里一起努力起来，保护美丽的家园。 也再次感谢到场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各位热心环保的社团和个人，感谢守候在收音机前和网络视频前的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科学环保有问必答，2015共建绿色北京全媒体互动传播公益行动环保探寻成果发布会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是我们探寻科学环保的路会一直持续下去。科学环保有问必答，绿色生活有你有我，我们共同携手努力，保护好我们美丽的地球。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直播时段到此结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科学环保创新成果发布会。各位再见。 各位再见。请现场的诸位领导走上舞台，我们共同合影，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 孝是善之首，孝是德之本，是老龄办主办北京孝心榜样评选活动全民参与孝亲敬老，你的孝心，父母的笑脸。关注北京故事广播，讲述孝心背后的故事。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酒、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李老抠， 哎，我叫李老抠，因为我从不这样刷碗，从不这样吃饭。 老板，来双一次性筷子。 我很少开车，一般都是这样出行。后来我这样的老抠越来越多，河水越来越清澈，树木越来越茂盛，蓝天也不再是久违的稀客。 环保生活不妨学学李老抠。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声音虽刺耳，以此为警示，夜间行车易疲劳，适当休息很重要。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礼让你我安全随行。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证明材料每条站，最快一分钟放宽，网络电话每天都能办办办办办。 平安普惠，专业让贷款更简单。 10100000。 品味葡萄美酒，相约京北怀来。第16届怀来葡萄葡萄酒节，9月17日至10月7日举办。我在怀来，你在哪儿？ 福临门玉米油，源自东北黄金玉米带，中粮全球产业链品质保障，选择健康，选择福临门。 热烈祝贺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荣获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胡姬花花生油，正宗花生油，古法胡姬花。新民牛栏山，好酒接地气，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鲁花花生油国家科技进步奖，5S 纯物理压榨。 股市行情火爆，我该怎么开户？ 招商证券手机开户无需排队等待，只需身份证和银行卡，微信关注招商证券或短信发送一到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想购1999买酒送1000元乐化网络电话充值话费的活动呢，自从举办之后，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朋友。朝阳区5299的孙先生就说了，1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3箱茅台52度茅香玉液的原浆酒，还有1000块钱的话费充值卡免费送，不可能不可能。也有东城区的0025的朋友说啊，你们活动时间太短，根本都打不进电话。还有宣武区2306的朋友说，难得遇到一次茅台酒的团购活动，还有赠品相送，一瓶啊才几十块钱，还控制时间，说啊你们送不急就压根别送了。确实大家的心情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有句老话叫信则有，不信则无，相信的朋友一定是1999块钱得到了3箱18瓶的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和1000块钱的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了，而不信的朋友应该是没有能够打进热线或者一直在观望的朋友。那么一定和大家来解释一下，本次活动抢购时间是在全国上百家地方同步播出，真实性不容怀疑，只要是此刻拨通4007108888，市面上999元一瓶，5994一箱，此刻底价优惠1999，买一箱送一箱再赠送一箱，在此基础之上再免费赠送1000块钱的网络话费充值卡，也就是说呢1999块钱今天5分钟的时间之内直接带走的是3箱18瓶贵州茅台酒厂保健酒业有限公司的茅香玉液原浆酒和1000块钱的话费充值卡。话费充值卡是全国三网通用，没有月租，没有最低消费，而且呢每一瓶酒都带有茅台集团的经典 logo 以及白瓷瓶红飘带的大气包装。4007108888 8888，4007108888，订酒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再付款。酒到了，拿出手机软件扫描酒瓶的条形码，明码售价就是999一瓶。此刻呢，单瓶仅划算到55块钱。滴滴真酒，如果有假，承受处罚。4007108888，4007108888。咱们每家都要用酒，而无垢兑无添加经过了陈年窖藏的原浆酒，现在呢只需要1999一箱，而且买一箱送一箱再赠送一箱，再免费赠送1000块钱的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来完全使用了。也就是说呢，今天只要花到999块钱，3箱18瓶的茅台原浆酒带回家，划算到每瓶啊仅仅只要55块钱，一旦结束优惠通道就会立刻关闭，您再去市面上购买一点都不夸张，3箱18瓶那可是万元左右了。所以有宴请宾客、朋友聚会、礼尚往来、结婚寿宴、满月用酒的听众，立刻来拨打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热线4007108888已经是接近满线了。但同时也有不少朋友通过4007108888表达了自己的怀疑，说茅台原浆酒我很了解，它可是知名酿酒大师的精心酿制，市面上本来就很难买到，可是高端用酒你们竟然55块钱就能够喝到，还送什么1000元的网络话费，真的怀疑你们酒的质量有问题。其实呢，有关注啊是好事儿，说明大家呢现在购物越来越理性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活动第一，保证到酒的品质，每瓶酒呢都有茅台专属的 logo， 如果有假甘愿处罚。第二，确实价格很低，还原到酒厂的直供价。第三，所赠送的1000块钱的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是实实在在的把卡送到您的手上，能够清楚的看到2张500元的面值卡。那活动仅剩1分钟，您打通4007108888，4007108888，花1999订购3箱18瓶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的原浆酒，同时呢还有1000元话费免费送，真品佳酿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1999，直接带走3箱，真品佳酿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划算到每瓶啊才55块钱，每一瓶的瓶盖上都带有防伪编码，保证到滴滴真酒滴滴好酒。4007108888，4007108888，承诺到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拒收，不收取1分钱。明白来说就是不让您花1分钱，只需要一个电话确定要了再给钱，保证消费者的权益。留下几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 现在是北京。